你好， 你好。 他是谁？ 他是我的朋友。 他也是你的朋友吗？ 是，他也是我的朋友。 那么，他是不是你的朋友？ 他不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的爱人。